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37集，真正危机。 走狗吗？哼，你是最没资格说出这个词的。 面对饕餮的挑衅，土伯倒并没有动怒，只是冷笑着反唇相讥道， 当了人类上百年的爪牙，我看你连自己原本是谁都快忘了。 哼，就算我这100多年来都在为人类效力，可我至少没做过损人不利己的蠢事，在这点上我可和你不一样。饕餮嘲讽道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被植入诛心诅咒的，不过从这一系列的破事来看，估计你早在鬼市开幕前就已经中招，被迫当枪使了吧。 吐蕃沉着脸没有说话。 其实从一开始，你们便打算夺取江湖上那些有修为者的魂魄，用来供养镇魂石，所谓的鬼市邀请函只不过是个诱饵罢了，而那祸斗的肚子则是消耗那些修为者的法力，并葬送他们性命的最好容器。 饕餮看着吐蕃的眼睛慢慢说道， 只可惜啊，那祸斗的肚子后来被我抛了，你们的目标并没有达成，不过这点魂魄对你们来说恐怕也只是开胃菜吧，因为你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，那便是夺取神鸟三足乌的魂魄。 哼，说的我好像肯定他会来似的。 吐蕃冷哼道， 就算你不能肯定，只是你的那名幕后者可是非常确信呢，因为他知道只要听到镇魂石的线索，三足乌便一定会前来，青鸟的仇他不可能不报。 饕餮说道，不过从这点上看，倒也变相证明了这次事件的幕后者和当初给青鸟下套的是同一个。 青鸟？ 吐蕃的神情似乎微微一动，但很快又恢复成了那副冷漠的模样。当初青鸟因为被那幕后者所蛊惑，最后落到个被灭口后灰飞烟灭的结局，我估计那家伙这次利用完你之后也少不了干同样的事。饕餮耸耸肩继续说道， 你啊，到时候不但会赔上苦心经营多年的鬼市，连你的命都保不住，所谓的害人害己说的就是你这种蠢货。 哼，在这之前你先关心下你自己吧。 吐蕃眯起眼似乎不为所动， 至少比起你来说，我可没有沦落到被封印妖力连这光牢都破不了的地步。 哦，你就那么肯定我出不去吗？ 饕餮轻笑着玩味地望着吐蕃， 这光牢可是特地为你定制的，别说你现在妖力被封，就是一个世纪前的你也不可能独自从中逃脱。 吐蕃冷声说道，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 哼，我的字典里可从来没有死心这个词，这点一个世纪前的你应该已经见识过了。 饕餮扫练后方的那只傀儡亡灵，随后将视线移向吐蕃那双冷静的灰色树瞳，似乎话中有话， 我可不会那么乖乖的缴械投降，你的话相信也是一样。 你是想说你要逃出这光牢给我看吗？ 吐蕃回视着饕餮的眼神，神色未动， 就凭你一个？ 哼，你错了。 饕餮眼中眸光一闪，我可没说只有我一个。话音未落，一阵刺耳而诡谲的悲鸣宛如万鬼齐哭，忽然毫无征兆地呼啸而至，刹那间一股阴冷的气息夹杂着某种法力波动充斥在整片废墟上空，就连饕餮周身的法术光牢也在这阵声波突袭中变得忽明忽暗。而更令人意外的是，那声波并未对光牢中的饕餮造成半分影响，反而使得角落中那具原本沉默不语的傀儡亡灵出现了些许异变。随着一阵清脆的声响，一丝裂痕从那傀儡亡灵的苍白面具边缘逐渐蔓延， 只见那傀儡亡灵身躯似乎摇晃了一下，连脚步都在这声波中变得有些踉跄。但就在此时，一道赤色魅影忽然从天而降，没等那傀儡亡灵来得及离开，便见那抹魅影已冲至面前，朝着他的面门伸出了手掌。一块苍白的碎片从黑影那形似骷髅的面具一角崩落，在陡然而起的黑色妖风中，一只无神的褐色眼眸出现在了破损的面具之后，而在这只眼眸所注视的前方，则是饕餮那张难得显露惊讶的脸。 这张脸是…… 仅仅一瞬的犹豫，那具傀儡亡灵便瞬间被暴起的黑雾所吞噬，待到黑雾散去，那傀儡亡灵却已不知所踪。 哼，亏我特地给了你机会放你出来，竟然也会失手，看来你的实力真的已经不行了，饕餮。 土婆的声音从饕餮身后悠悠响起，只见这名鹤发灰瞳的男子冷眼望着饕餮的背影，脸上似有不满。 若不是我因诛心诅咒身不由己，绝不可能放跑那只监视我的傀儡亡灵，要是他跑去通风报信，我们谁都吃不了兜着走。 饕餮没有说话，他只是注视着那傀儡亡灵消失的方向，一张脸渐渐沉了下来。 饕餮大人，那傀儡亡灵跑了，那挖冕的思念能量铁还能不能找回来呀？瓜哥哥， 一只胖乎乎的蛤蟆从边上的废墟中哆哆嗦嗦地爬了出来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抱着招魂幡的鬼差挖冕。 闭嘴！ 饕餮总算收回视线，冷冷地怼了一句：“ 这么晚才来，之前干嘛去了？”“ 对不起，挖冕之前也是在准备鬼哭之术，不然也不会那么慢。”瓜哥哥。 挖冕紧张地扭了扭身子，但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连忙转向前方的土伯。 对了，土伯，挖冕的思念能量铁可是进了你的地盘，你得把挖冕的东西还回来，不然 你想怎么样？ 土伯俯视着满头冷汗的挖冕，眼神中散发的威压令后者乖乖闭了嘴。 也罢，劫持思念能量体的事我的确有参与，也难怪你们鬼差会找上我。 沉默片刻后，土伯最终还是松了口。 不过我希望你们明白的是，我之所以听命于他们，并不是顾忌着我这枚诛心诅咒。 土伯伸手拂过胸口的六芒印记，随即将凝重的视线投向山下的司音阶。 看吧，下面的那个法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。 瓜哥哥，那是吸魂法阵。 挖冕望着山下那道缓缓隐现的巨大法阵，脸色一下子变了。 坏了，好大的法阵呀，这范围都快覆盖整座丰都了，瓜哥哥。 所以这才是那家伙威胁你的真正筹码吗？饕餮注视着散布在城镇间的那一道血色纹路，脸上的嘲讽之色已荡然无存。那幕后者到底是谁？ 那家伙从不真正露面，就连给我植入这枚诛心诅咒时也是。 吐蕃握紧了拳头，似乎对此深感屈辱。 后续的所有指示都是通过那只傀儡亡灵传达，包括夺魂计划及操纵穷奇这件事。我不知道穷奇和那幕后者是什么关系，但两者之间绝非毫无关联。 穷奇吗？ 饕餮呢喃着，赤色眼眸中似乎又冷了几分。 而且他们此次的目的不仅仅是三足乌，如果对方启动法阵，不仅是我鬼市所有成员，连整个丰都县城的生灵都将成为镇魂石的祭品。 土伯严肃道： 我土伯虽然并非正派人士，但也不愿看到丰都就此覆灭。 我之所以暂时听命于他们，就是希望能借机找到破除法阵的方法。 但是启动吸魂法阵需要大量能量，对方又从哪儿得到这些能量呢？瓜哥哥。 瓜冕道， 别忘了，今天是清明节。 兔伯看了眼瓜冕，冷冷说道， 你是鬼差，不会不知道吧？今晚零点鬼门关闭时，便是整个丰都内思念能量体浓度最高的时刻，那幕后者一定会选在那时启动法阵，如果不加阻止，恐怕…… 又一阵凛冽的不祥妖气从远处的司音街尽头爆发开来，而这一次的爆发远比上一次更加猛烈，连山间地面都在这股妖气震荡中出现了丝丝裂痕。 穷奇那家伙是暴走了吗？ 兔伯脸色微变， 这气息，江阳那小子该不会…… 饕餮眉间一皱，随即伸手拎起边上的蛙冕，对其快速耳语了两句。 真的要这么做吗？ 蛙冕惊慌失措地挥着小爪子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 让你去就去，还不快滚。 说完，饕餮顺手一甩，可怜的蛙冕便被远远扔了出去，转眼消失在了山间丛林之中。 那边有动静。 看到了，是吐蕃大人。 吐蕃大人在那儿，快去帮忙。 说话间，象蛇部队的喧嚣声追踪而至，饕餮瞥了眼远处攒动的人影，随即将冰冷的视线移向了眼前的鹤发男子。 零点之前让所有人撤出丰都，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鬼牙组。 你是想让我联合灵雨台安置丰都平民避难？ 不管先前是否故意，你的助纣为虐都是事实。 饕餮盯着吐蕃那张沉默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 若不想你的鬼牙组被天下人唾弃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 说完，饕餮便撇下伫立原地的吐蕃，在阵阵妖风呼啸声中闪身消失不见。